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春天到了 啊， 圆圆 啊，你是想背诵朱自清的那首春吗？ 不是 啊， 我是想背一首情诗 啊。来吧来吧，这个这样的季节适合这个生发一些情怀。 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 嗯，永恒的话题， 如何告诉一个人我喜欢你。 呀，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大家会积极响应吧。 对，之前因为我当时和于淼啊聊了几个话题， 嗯， 就是关于喜欢方面的，有怎么表怎么着就证明他喜欢你啊， 嗯， 或者是怎么这那个什么，反正就是他喜欢的事儿。但是呢，从来没有直接的说过如何告诉一个人，就怎么跟这个人表白。 哦， 今天咱们来聊到呢，就是说表白这一块儿了， 嗯， 对吧？表白的方式肯定不同的。你像我们上大学那时候，还停留在这个宿舍楼底下弹吉他呢。 哦，那咱们俩应该是同一时代。 我以为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吉他呢、啊、 我们那时候怎么了，我们那时候有更加浪漫的告白方式。 什么告白？ 哎呀，反正姐姐我也没有遇到过，是吧？ 就是没看到过别人给别人告白那种吗？ 对，就是只是见过呀。 那就跟我们分享 见过的大学校园里边告白的爱情的话，应该就是比如说也是在女生楼这个楼下 啊 喊她的名字啊，或者呢是用这个蜡烛拼成一个心。 那时候你们那有吗？ 我主要是因为现在就是记忆有点模糊了， 你是通过影视剧 感觉，对，感觉和很多很多这种影视剧的这个画面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嗯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他能想到的浪漫的告白方式，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也就是这些了。 哎，我觉得 那个时候又没有微信， 嗯， 又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社交平台。 现在如果你要是向一个人告白，你一般都怎么说？ 我觉得你给我挖一坑啊。 你会说一把岁数来告什么白呀、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如何告诉一个人我喜欢你。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来看看湖南师大推扫码落座啊，反占座神器走红校园。近日呢，湖南师大图书馆呢推出了微信座位管理系统，巧妙解决了占座的问题。该校图书馆的这个领导也说了啊，学生呢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确认座位使用权，如座位有东西却无人，新来的同学可以先扫码坐下，20分钟后如果先占座的同学仍未出现，则后来的同学再次扫码便可名正言顺地使用这个座位了，这将极大地提高了座位的使用率。 哎，又科学又人性化的一种新的管理方式， 不是说您往那儿扔本书 啊 扔点这个什么垃圾就能占座了，这回、是吧？ 对对对，以后再也不用见到那样的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混乱的场面啊、而且很多人其实占好座之后也不会回来上课的， 利用率低， 没错没错，浪费了资源。我们接着看，这是多家平台出现了打野直播。这所谓的打野呢，就是在网上直播这个猎杀野生动物，这么残酷的事情。那么最近呢，有网络在直播，有这样一群人每天通过挖洞然后放猎枷、下猎套等等各种方式来捕捉野生动物，并且通过网络被全程直播，有几十万人在订阅关注，上万人在同时观看。直播当中呢，除了一些常见的普通动物，甚至呢涉及到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直播平台表示了，说只是捕捉普通动物，并不涉及杀戮和虐待的行为，就不予处罚，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态度。对，但实际上呢，我们一听这个事情就觉得这是一个赶快取缔了吧。 哎，没错啊，我觉得直播是好，但是您看得直播什么东西。 对， 比如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啊， 嗯， 直播的也不怎么样。女子呢在超市直播毁坏商品，警察说了，不是蠢就是坏啊，捏碎方便面呀、拆开零食袋啊、打开饮料瓶喝完放回呀。近日一个女子呢疑似呢是在超市直播毁坏商品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啊，这个警方呢这个也是回应称说已经关注到此情况了，正在处理。而该女子直播时呢所使用的平台啊也发布通报称说已追查清楚该用户全部资料，并固定证据交由这个公安机关处理。 哎，现在呢这个很多的平台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展示自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直播乱象啊也确实应该要整治一下了。 嗯，咱们看下一个这直播呀、我觉得就值得我们学习。 这让我来说， 哎， 这是上海呢2000多家的餐厅试点名厨亮灶直播后厨。哎呀，这个值得推广啊，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将正式实施。那么最新的了解呢，就是上海浦东新区结合自贸区的特点率先试点的名厨亮灶工程，目前呢从去年9月份的2000多家餐厅扩展到730家，200多家扩展到700多家。那么其中呢70%以上的餐厅已经完成了设备安装，启动了后厨视频直播。同时呢随着全市范围内的复制推广，这项工程呢已经覆盖了上海2000多家的餐饮服务单位。 嗯，我们来看看餐厅门口啊， 嗯， 晒后厨四关键区域切换着直播，你听听多过瘾、 哎、一听就没有卫生死角了， 关键区域切换着给咱们直播。嘿，许多市民呢或许已经发现，如今的上海不少的这餐厅的门前啊都坐落着这么一块显眼的电子显示屏。 嗯， 走近查看就会 会发现了，直播屏幕的下方不仅以 ABC 和这个笑脸哭脸，为了让这个消费者呢更放心的明白的去用餐，明厨亮灶的这种模式呢逐步的升级之后是成为了后厨直播，由第三方的合作公司呢免费为商家来安装，一些试点单位呢也是率先的尝试在后厨的关键部位，一般包括了冷菜间、热加工、醋加工、点心间四个区域安装摄像头，接受监管人员及广大消费者的监督。 我觉得越是这样，就是把自己的明厨亮灶都亮出来的这样的这个餐厅啊，我觉得可能更容易引来这个消费者，因为大家觉得更信赖了。 哎，而且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你说真的，就大家都趴那看嘛，不一定，但是就有那么几双眼睛在里边盯着他们，可能就会心里踏实。 对对对，心里放心了。这个添加剂呢，也是专人专柜管理食材废弃物呢，可以追踪溯源。那么在这些餐厅当中呢，记者也使用了明厨亮灶系统，点击食材溯源的选项，立即显示出了一长串这个食材的名称，还有它的这个日期的追踪。那么这个店呢，也是可以追溯食品分类，比如说像粮食、调味品、肉制品、速冻食品等十数种啊。那么里边呢，详细的列出了食材名称、数量，还有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时间和供货商，您就看了之后就完全可以把心放下来了。 没错， 那 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记者也尝试点击了这个废弃物处理选项之后呢，则可查询这个餐厨啊近3天废弃的油脂、泔水和其他这个餐厨垃圾的去向，其中呢，废弃物的处理日期、数量和处理单位显示的那是一清二楚。 哎， 明白什么意思了？ 一目了然呐。 什么意思？就以后那油再也不会反复利用了。 接着来说吧，这是呢，中型以上的餐厅呢，逐步全覆盖，学校食堂也将后厨直播。 哎， 那接下来的下一步呢，这个上海呢，将以建成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为目标，全面的开展放心餐厅和放心食堂以及放心安全的养老住餐点这样的建设。那计划呢，用2到3年的时间，在全部中型以上的饭店推广明厨亮灶，全市的各企事业单位还有学校食堂也将逐步的直播厨房。这不单是在这个上海市它这个推广，我觉得就慢慢会推广到全国的。 全国，对，这样呢，让我们就是吃起来更放心了。 是的， 更明白了。 嗯， 对吧？而且就像刚才我说的，可能有那么几个这个摄像头在那之后啊，他们做什么事儿也得自己琢磨琢磨再做了，不是随便一做。因为我真的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经历，就不说是哪家那个饭馆了， 给他们点名。不说了， 别点，不合适啊。就是当时呢，就是因为两个人啊，这个嬉戏打闹着给上菜 啊， 不小心把这一片肉给弄掉桌上了。然后呢，特别巧，我正好坐在这个他上菜那个位置，我就看见那盘肉了，我说就猜这是不是我这盘。然后呢，捡起来，用手从桌上捡起来之后，微笑着就端着就过来了，放在我桌上。 他就真的是你那盘， 真的是我那盘。 你也算是亲眼就目睹了自己这个菜。 对，我在想，如果是这是我看到了，我问他说， 我 说你把这盘肉放在这儿，再给我换一盘。他就直接就换，什么也没说，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心虚嘛。但是我在想，如果没看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是啊，所以要不说我们得吃个明白呢。 哎，这有摄像头之后那就知道了。你看这，我有记录，有证据啊，都给你拍下来。 没错。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出门带现金吗？70%的网友称啊，现金已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了啊。如果说这兜里没带一分钱，您敢出门吗？这个问题3年前提出来啊，绝大部分人都会坚决说不。有调查显示，超过70%的网友认为了现金已不是生活必需品。不久前呢，支付宝更是放出豪言，要推动中国在5年内进入无现金社会，引发各界的热议。无现金社会究竟会离我们有多远呢？哎， 我们来看看这个体验北京的无现金生活啊。 哎， 第一站呢就是医院的手机挂号，这个呢也是有希望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到了第二站，那就是无现金加信用就可以骑上共享单车，这个现在也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在逐步的推广。那么第三站呢，就是北京最老的街道，95%以上的店铺都将使用无现金支付。 咱们来看看无现金生活不等于无现金啊。 嗯， 无现金的社会呢，并不是指整个社会完全没有现金，而是指一种呢电子支付为主的经营模式。全社会呢，这个会这个出现啊现金使用率极低的这种情况，人们呢可以无障碍的使用电子支付方式进行消费。咱来看看啊，上海的这个上海的某个大学的一个专家也是认为啊，无现金社会呢，并不是消灭现金，而是将无现金作为主流的支付方式的社会啊。无现金的社会呢，是这个货币形态演变的必然趋势。 嗯 嗯， 啊，那么中国消费者呢，80%将依赖移动支付，这也是领先全球。 哎， 那么根据这个研究机构的一个权威的估计，2016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规模扩大了2倍之多，达到了38万亿，约合5.5万亿美元。那么研究公司的数据也显示说，2016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增长了39%。大概是1120亿美元，按照这个估计，那么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已经接近美国的50倍了。 嗯， 说在这个领域，实际上我们是领先全球的。 哎，而且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刚开头的时候说的，说3年前提出这问题啊， 嗯， 大多数人都觉得，哎呦，不， 遥不可想。 对，我觉得这3年前有点快，2年前就差不多了。那时候还不敢想，因为那天正好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嗯， 几年前的时候。就是咱们经常会出现很尴尬的那个局面， 没带零钱， 没带钱，哎呦，我没带钱，这可麻烦了。比如说这个我先举我一例子，高速上没带钱，确实没带，非要让我压备胎，压什么这个后边的什么什么东西。 嗯， 后来这个翻箱倒啊，不是翻箱倒柜，翻遍了这个包里边和车里边各个角落，终于是在一个夹缝里边翻出200块钱来。这真不是我诚心的，是确实是翻出来钱了。 万幸啊！ 万幸啊！ 嗯， 我凑蹦都没给凑齐，但是你看现在ETC 直接就通过了，对吧？包括之前那个一个朋友说了，说这个什么充这个公交卡，当时特别尴尬，没带现金，公交卡也没钱了，怎么充？很尴尬啊。所以说后来就发现，就后来他是怎么解决的呢？找了一个朋友说，你那时候已经有微信了，我给你微信支付，您把这100元现金给我，我去充个卡。一般这个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帮这忙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哎，所以说可能慢慢的我们就是对这个现金呢，要求越来越低了，对吧？但是呢，消费模式就改变了， 没错， 哎，消费就越来越快了。你不觉得刚出现刷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刷卡，好像没换钱似的？ 嗯， 你想这，你都不知道从哪儿的就跑出去的钱。 所以很多人喜欢这个刷信用卡呀， 啊， 嗯， 哎呀，还 到了那个还款的时候， 啊， 才想到说这些钱原来是我花掉的，我要把它还回去。 花的时候痛快了哈， 没错。 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如何告诉一个人我喜欢你。 嗯， 你看咱上半时段呢也是聊了这么多哈，就是全是这高科技的手段了， 是啊， 扫码啊，什么直播呀，对吧？什么这个微信，什么这个支那个支付啊，这个你说现在这种表白方式是否也开始高科技？ 那这些答案就来自朋友们给我们贡献出来的了。 哎，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送您一首歌 ，Mr. Miss 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今天别想了， 今天要快乐， 今天别想了。 刚才是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是 今天就别烦了， 为明天的烦恼而烦恼，那个叫庸人自扰。 对， 嗯，那为眼前的烦恼而烦恼呢？ 嗯， 就是解决当务之急。 啊，你看看，嘿，哎呦，你说这么大岁数是，哎呀，真 你行不行？ 啊啊啊！ 总是拿这个年龄来说事儿。其实呢、哎，我觉得在爱情面前是不分年龄的。 哎，嗯，哎，那既然不分年，那你就说你这个年龄一般跟别人怎么告白？怎么表白？怎么跟别人说喜欢？直接说，还是有什么表示没有？ 没有， 没事就给人暗送秋波，给人送点东西啊？ 没有，没 有，没 有，没有。 那怎么一般都怎么样？没有。 老姐姐一把年纪了，你觉得聊？ 你看，刚才我说一把年纪，你要告诉我说这个好像爱情又没有界限了。 不不不，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留给年轻人，你说说吧。 我一般，我一眼神互相就知道了吗？这。互相之间这点默契都没有，还怎么喜欢、 啊嗯、也是。 嗯，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如何告诉一个人我喜欢你。 哎，我看这个猫巷子他说呢、 嗯、 哎呀，我喜欢你已经超过两分钟了，不能撤回去了。就那消息发出之后 啊， 然后迟疑了一下， 哎， 在动手的时候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嗯， 但是刚才我看到一个哈，就是不晚的长二狗，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给我们发过聊天记录，就给人家一发，我喜欢你。 嗯， 然后呢，再发一条，哎，我开玩笑的，哈哈哈。然后已经显示发送失败，请先添加对方为好友。 哎，我喜欢这个对方，就对方吧，他直截了当，不给你任何 拒绝了， 对， 就拒绝了， 不喜欢就 是 不喜欢，你不要有任何这个什么、 哎、 嗯。 这一点 侥幸的心理， 对，一点余地都没有，你连联系的这个方式都没有了，就打电话，哎呦，拉黑了 啊 啊！你再怎么着，你发微信，微信也删了，对不对？发微博，微博已经给你取消关注了， 就朋友也做不了了。 哎，挺好，挺好，工作都换了啊。 这代价有点大呀，被人喜欢这么累啊。 咱们再来看看啊， 嗯， 肚子饿了，他说我跑了50公里，去看了上次你随手拍的照片里边那棵树， 这就是天下的痴情女子啊！ 哎，确实，上回我们聊到这爱情话题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那些人是就是证明自己喜欢人家嘛， 嗯、 他就会比如说啊，这女孩去哪玩了，去哪玩之后，他会翻她照片， 嗯、 他在哪儿照的照片，他一定会走他重新走过的路。 哎呦，你 歌词里都这么唱吗？ 是不是 啊？ 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嗯，走你走过的路， 啊、 嗯，看你看过的山山水水。 哎呀，哪首歌写这么刺激？ 有有什么用啊？不如直接告诉他吧。嗯， 有些时候好像还真是。这俩人的事儿还真没法说、 嗯、 你要说是直接告诉吧不一定有特别好的效果 就比如那刚刚直接拉黑了哈、 哦、对、啊、 断了你的念想 嗯 这个叫夏氏嗜睡他说呢大学听过一个朋友的真实经历啊说当时呢是女生喜欢男生但是又羞于直接告白 哎 思前想后啊他这个空间里边留言说山有木兮木有枝下一句应该是心悦君兮君不知第二天打开通知看到那个男生给他回复说我知你看这就是文化人之间的这种啊告白多么浪漫 哎厉害、 嗯、 那回说什么类的什么这个月亮那什么关于那个 怎么了 也是类似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庸俗啊人家说的哎呦特别的委婉但是很美其实啊、 嗯、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我看看我要说哪个来的我看看啊 别错过一个好的信息 哎这样的小西红柿君他说了我对恋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现在只想暴富 不要急功近利啊 嗯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的哎他说呢这个输入法呀真的是最动人的告白了、 哎、 有图有真相 对、 嗯、 你说说 啊 就是其实这一个人啊就经常会提到比如说圆圆打这个外外、 嗯 就能出圆圆这个词儿， 是 对吧？所以说这，尤其是你经常会跟各种朋友说，哎呦，我喜欢那谁谁谁谁谁。 嗯， 当你打出我喜欢这仨词儿的时候，后边已经把他名字打出来了。 哦， 啊，所以说输入法是一个，这个是叫什么？刚才他怎么说的？ 哎，你说这个又如果是男女朋友之间，然后我看看对方那个电脑是不是直接打出来是我的名字，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惨剧了？ 不是，关键你不知道另外一人叫什么 啊、 哦？对吧？你不知道，你要说另外一人知道叫什么呢？是不是？ 嗯 啊， 好吧，我们接着来看， 没有这么坏的啊。 是啊， 嗯 嗯，看看呢，还有朋友怎么说？啊、这也是一个发来一个图片，我看一下，啊， 嗯、 两个人对诗呢，你看， 哎， 这肯定是诗词大会，看了之后受到了影响，全部都是爱情诗， 嗯， 两个人对着对着诗，最后就告白了。直接说我爱你了， 哎， 嗯， 就是而且非常有默契，对吧？ 嗯， 非常非常有默契。 对， 再来看看啊，这个木啊，他说了，说这个给我们发，他说那个给我们发了一个聊天记录啊、 嗯， 怎么办？我好像是真的有点喜欢你。对方回复：我是他姐姐，你喜欢他，可是他还要学习啊，你也要学习，一心二用好吗？他大你小，不可能的，姑娘，醒醒好吧！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他了。嗯， 我觉得多年之后，这姑娘会感谢这位老姐姐的。 多尴尬呀！多尴尬呀！ 就一看就是，其实一看吞吞吐吐这个样子，肯定就是要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哎呀， 结果没想到告白错人了。 不是告白错人，他就是可能他姐姐直接回复的。 就是姐姐已经发现弟弟有什么不对的苗头了。 还有一种可能， 嗯，什么？ 根本就不是姐姐。 哦，哎，你这个表情明显就是有故事啊！ 不是啊，就是你想象一下， 嗯， 这孩子的 QQ 怎么会或者微博怎么不是微信怎么会让姐姐上呢？ 对，现在的孩子其实还是很注重隐私的。 而且对人家自己现在我那天我做了一简单的一个小调查，基本上中学生就60-70%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手机了，而且是。有这个60-70%当中，有那么60-70%当中的60-70%，已经就是大部分人是允许自由使用的了，就是不是你回家必须交给家长的， 嗯、 是就放在你这儿了。 就家长也是很开明的。 哎，所以你想想，那就有可能就是一看，哎呦，这表白我不喜欢你，但是又不好意思，就直接拒绝人家， 嗯、 就说哈、啊，你好，我是他的姐姐。 哎，如果真的是像你猜测的这种情况的话， 嗯、 你觉得这个孩子他拒绝人的方式真的挺高干的吗？就值得我们就是很多后辈学习啊，很多前辈学习， 吓一跳，我是在嘿， 前辈后辈都值得学习一下。 对，就是这样。你看、 嗯、 人家，你看这是不是让他学习吗？ 对呀、 啊，对吧？让学习，他需要学，你也需要学习、啊。 嗯， 这好好学习是应该的， 没错。 太早了啊， 嗯、 刚大学着什么急？嗯， 接着来看吧。 嗯， 看看呢，还有朋友怎么说？ 啊，这朋友说了，他说呢，哎，不是所有单身的人都代表是随时可以被撩的状态。 嗯， 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对恋爱呢现在还不放在心上，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再读几年书。 哎，也有这样的， 说得很好啊。 对对对，这可能跟上班是一个人，就刚才那对吧？给 再找吧两句是吗？ 再找吧两句啊。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如何来告诉一个人我喜欢你。赶紧把这个表白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儿来聊的话题，如何跟一个人说我喜欢你？ 嗯， 太浪漫了。 感觉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聊这个话题是正应景啊。 但是刚才咱们聊的好像没有什么成功的， 而且咱们聊的好像越来越跑题了。从一开始的浪漫告白，到最后变成了如何去拒绝他，会比较不伤人心。 哎，咱们说一个成功的案例吧。 好， 就叫我成语好了。 嗯 啊，也就跑了一下午，我还说怎么跑了一下午。当我打开才发现，是现在不是都有那锻炼身体那种软件吗？ 嗯， 都会告诉你的这个运动的轨迹吗？ 是， 人家用这轨迹写了四个字。生日快乐。而且距离地图的这个形状来看，好像大概它才是一个位置一直绕来绕去的。 哦， 你看这楼啊，楼这形状都是阶梯状的嘛，对吧？ 那就是肯定是这个他喜欢的这个人生活的这周边的区域。 啊，有可能 然后他自己规划好路线之后，每天 啊，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来完成他的这个宏伟的目 标。目 标， 而且这虽然这几个字写的实在不太好看， 这是跑出来的呀，不容易了。 对，但是他是跑出来的， 嗯， 跑出这么几个字来，而且你想这是不是还得一笔连贯写呀？我还真没跑过这个。 嗯，我也不知道啊。 不问那么多了，反正我觉得这个是真用心了。 嗯， 祝你成功吧。 哎， 啊。 得让他知道啊，不让我们知道、 哎、对，今天来跟大家来聊的话题说的就是如何告诉一个人我喜欢你。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上半时段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现在生活的方便快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什么扫码啊、直播啊等等啊，这些。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总疯狂熬夜追剧、玩手机，尤其是关灯玩手机，小心青光眼。 嗯， 近日呢，这个湖北啊，一个10岁的男孩呢，觉得看东西开始有些模糊了，就医之后诊断为这个激素性青光眼，而罪魁祸首居然是眼药水。现在呢，很多这个青少年呢不幸加入了青光眼的行列，更可怕的呢是青光眼致盲。这个咱们继续来看，究竟是哪些习惯最伤眼睛，我们又要去警惕哪些症状，睡前玩手机如何伤害最小，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嗯，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青光眼。 哎， 那青光眼呢，实际指的是眼内压间断或者持续升高的一种眼病。持续的高眼压可以给眼球各部分组织还有视功能带来损害，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那么视野可能全部丧失，甚至是失明，这就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了。 嗯，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青光眼啊，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眼病之一，总人群的发病率为1%，45岁以后为2%。目前呢，我国青光眼患者呢也是约900万人，致盲率高达23%。据了解呢，发展中国家超过90%的青光眼患者对自己的这个疾病一无所知，甚至从未听说过青光眼。 嗯 啊。 那么这个高发人群有哪些呢？ 哎， 其实呢，因为这个病本身它存在有隐匿性，那么家庭成员如果有青光眼病史，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度近视的话呢，其实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那么在此之外，精神压力大，工作节奏快，思虑过多，好生闷气或者发脾气，长期用眼疲劳，或者是长期在过暗的光线下来阅读，甚至是习惯在极暗的背景下看电视，都能够引起青光眼的发病。所以啊，真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了。 哎，而且还要警惕啊，这个症状一，眼压升高。青光眼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眼压高。一旦患有青光眼后，就会导致眼压升高，随之病情呢就会加重，危害这个患者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恶心呕吐。眼压升高呢，可反射性的引起迷走神经及呕吐神经中枢的兴奋，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第三个就是头疼眼胀，因为这个眼压急剧上升啊，患者呢常感到有偏头疼和眼睛胀痛。第四个，视力下降，当人连续的用眼啊，这个肌肉非常的疲劳的时候，视力就是确实会下降。 嗯。别等到真的出现症状，那个时候呢再补救，其实有点晚了。 嗯， 我们还是要呢及时控制，这个注意生活当中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确保不得青光眼。首先就是建议您切忌趴着午睡，趴着睡觉或者是长时间伏案的工作，这种头低位的姿势容易导致头部充血，那么使血液在眼部聚集比较多，眼压自然会升高，很容易诱发青光眼。 嗯。不要一次性喝水太多，短时间内呢饮用过多的水会这个很快的导致眼压升高。青光眼的病人呢饮水的时候，一次千万不要超过500毫升，在保证总的饮水量的前提下，少量多次的喝水。另外呢，输液也应该慢一些滴，防止眼压大幅的波动。 没错，那么避免长时间处于暗室，比如说关灯看电视，或者关灯看手机，或者是戴墨镜，这种在暗室环境下的用眼行为也是青光眼患者应该避免的。长时间在暗室环境里容易引起瞳孔散大， 啊，诱发青光眼的发作。 嗯，还有就是积极参加这个有氧的运动啊，很多患者呢得了青光眼之后呢，体育运动也不敢做了。但是这种观念是错的，这个青光眼患者应该积极的、适量的参加一些有氧运动，有效的有氧运动呢能够降低眼压。 嗯 嗯。 说了，要养成好的习惯。那么一些不良的习惯呢，真的是很伤眼睛。我们也列举几个， 对， 比如说像无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 哎呦，这看 不多说了吧？ 而且看 iPad、看屏幕、 啊、 看手机呀、啊，而且尤其是这关灯之后玩手机， 嗯， 亮屏幕呢与这漆黑环境这个对比太大了。你想想都能想到，就是其实晚上有时候咱们也都玩过手机， 是 一关灯之后，哎呦，一看这手机，其实有一开始是晃眼的，你是眼睛使劲的在适应这个亮度， 嗯， 对吧？还有啊，烟酒不离，哎呦，这个开始喝抽烟喝酒啊，这也是很不好的习惯， 嗯， 经常熬夜，睡眠不足啊，饮食不均衡啊，常戴隐形眼镜，劣质的太阳镜啊，阅读姿势不对，乱滴眼药水啊，等等，这些都是特别不好的习惯。 是的， 哎，咱们着重强调一点，就是睡前玩手机啊，怎么能伤害最小？现在如果说就是真的让你一下就戒掉这手机，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对吧？ 就是说，我们来一个缓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慢慢来，一步一步来。首先，第一个就是仰卧伤害是最小的，可以在肘下垫被子啊、枕头等支撑。你看我们多细心了都，都 是啊， 对不对？ 嗯、 第二个，开盏灯啊，就避免那个屏幕与漆黑的对比度大，持续刺激眼睛。第三个，调节夜间的模式，就是选择那些冷色调，可以减少。其实我现在已经就平常都把手机设置为这个。就是类似于对，类似于就是叫什么夜间模式了。 哦， 夜间模式， 嗯， 因为对比起来我这屏幕发黄，好多人都一看我，哎呦，你这手机出毛病了吧？其实不是啊。还有呢，就是连续使用手机，一定控制在半小时以内， 嗯， 不要侧躺玩手机，侧躺对眼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会造成左右眼视力的偏差。 嗯 嗯， 如果您做不到说当机立断说戒就戒的话呢， 嗯， 那您就慢慢用这种方式来缓和一段时间， 哎， 然后逐步的来摆脱手机对您晚上休息的困扰。 没错啊，咱们再来看看缓解眼疲劳啊，就是也会有一些眼睛的这个做法，比如说当我们看了半小时手机之后呢，可以哎眼珠运动一下，对吧？就是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这么转一转，包括咱们的颈椎一个颈椎一块儿哈。 嗯。 第二个眨眼法，哎呀，这别冲着人眨眼。你要是过了一人，你就冲人眨眼，人家以为是吧？ 万一对方误会你喜欢他呢？ 哎，这很麻烦的一件事哈。所以说头向后仰， 嗯， 并不停的眨眼，轻微的这个疲劳啊，只要做2到3次就好。第三个就是热冷敷交替法，一条毛巾啊，这个先热水，另一条这个浸冷水，热敷5分钟，再冷敷5分钟。还有就是以前咱们都知道看远看近法，先看远3分钟啊，远眺这个远方的这个山脉，对不对？然后再看近看自己的手指啊， 对，就 交替一下， 交替用眼哈。 哎 哎，其实你看看。如果说咱们这个大幅度的运动啊，可能你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很忙碌的时候呢， 嗯， 可能不容易做。哎，但是呢，我觉得保护眼睛这些小的妙招真的是很简单易学，而且也很方便做。 对， 嗯，不要再给自己懒惰找借口。 哎， 嗯， 尤其是保护自己眼睛方面哈。 是啊。 嗯，继续来往下关注吧。 哎，我们来说一下，这是重庆的两个小男孩啊， 嗯， 小区里边捡到了1米多长的鳄鱼，抬进了派出所报案，结果把民警叔叔都给吓坏了。 哎呦， 啊，最近呢，这个有一个小朋友急匆匆地跑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告诉民警叔叔说：“叔叔，我们对面的小区有一条鳄鱼。”啊，原来呢是他们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呢，在小区的花园里看到了一条鳄鱼。啊，孩子说了说。就是这条鳄鱼还有点重，孩子话音未落，另外两个小男孩就抬着鳄鱼走进了派出所。民警看到鳄鱼的嘴部呢被胶带给缠住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气息也有一些微弱。民警立刻告诉孩子，那么抬鳄鱼呢还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提醒他们凶猛动物呢如果看到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嗯， 农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这条体长1米多的鳄鱼是属于凶猛动物，那么对它的保护性饲养呢，将送到动物园去。 警方也提醒了说，鳄鱼属于生性凶猛的冷血动物，市民千万不要非法饲养，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私自喂养鳄鱼的话，那是属于违法行为。 哎，这小朋友确实这个，我觉得心是好的， 嗯， 对吧？心是好，但是这方法确实有点欠妥。 对，但是民警也给他们好的这个引导了， 啊、把关键把民警叔叔给吓一跳。 是 啊，同样是发生在小朋友和这个警察叔叔之间的故事， 嗯， 哎呀，是特别的这个暖心的一个故事。咱们来看看，两名低年级的小学生呢，放学等不到父母来接，便向附近的执勤交警啊求助，给他们家里打个电话。民警一边联系这个父母呢，一边是将他们安排到这岗亭里边去写作业了。半小时之后，孩子父母赶到，赶紧把孩子接走了。可爱的孩子们呢，也给这个交警叔叔送来了他们的感谢信。咱们一块儿来看看这几封感谢信啊。 嗯。 虽然说有错别字，但是心意满满。 没错。第一个感谢信呢，就是画了一幅画。 嗯。 这是一个，他应该他画的是他眼中的警察叔叔吧？ 圆脸的警察叔叔。 对。 啊，这个上边是一个大太阳。 嗯。 晒下来之后，感觉天气特别热，怎么看出来的呢？这个警察叔叔真是脸上这豆大的汗珠啊， 满脸都是汗， 感觉他们对，以为长一脸什么，但是就你能理解，孩子画的这是满脸 表达感激的， 表达感谢，而且旁边写画了一个笑脸，写着您辛苦了。 嗯， 哎，这是表达的。还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画一个女孩写警察叔叔， 嗯， 您辛苦了，这是不是画的自己，就是给警察叔叔献花什么的？ 对对对， 有可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给警察叔叔画了一个爱心，警察叔叔收，写一个啊，然后还有什么撕下来，就是一半一半，估计一半是这个留作纪念，一半是这个各种写的字， 对，感谢的文字。 哎， 我觉得就像第一幅图，这个看到大太阳底下，然后警察叔叔满脸都是汗， 对， 这一定是孩子看到了叔叔工作的一个 场景， 对，所以呢，当时这个画面让他印象很深刻，才会画出来。 人家也对写了一封感谢信，人是这么写的：警察叔叔，您好，我是前天和朋友一起到您那里打电话的小学生。那前天呢，谢谢您了，叫我们在您那里写作业，我很感谢您啊。祝您健康快乐。落款小学生， 哎， 你看，虽然有几个错别字，但是其实，哎呀，挺暖心的， 满满的全是感动啊。 对， 嗯， 其实有时候爱的表达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爱情、喜欢方面， 是， 哎，也有一些爱呢，是比如说像警察叔叔对这个小朋友这种照顾， 嗯， 小朋友对这个警察叔叔这种感谢，也是一种爱哈。 所以说，告白不止一种嘛， 嗯 啊。不管你心里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情怀想表达，都欢迎和我们来分享。 嗯，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来送一首周董的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鞋子特大号》。 哎，哎，巨炮， 哎， 哎，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卓别林啊， 哎，有看过吗？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今天当马上就爬起来装没事，幽默是这世上最好的比喻，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演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点点到却不知足的失去，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幽默是专业的行为艺术， 就算是个猫大丈夫， 我这次更高纹路也要更专注，听清楚什么咕噜，却不是形容头发一般的出， 哎呦，偶尔扮演一棵树，你真是到达了泪流的美妙。 我带着眼动拥抱鞋子特大号，我手拿拐杖撸住裤子打折扣，为什么你都想要快乐却加入，你的心就在总有的感动吗？我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演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 思路，差点颠倒却不自觉的失足，经历不如失利不如失去又百分之百的败露，不管烟道雾或者雾，你的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天之主不是败露，我一生不大半夜不知在变魔术，表情无辜做我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你的我，我带着烟的礼貌写字的大号，我动作都去所有人都笑翻掉，若生活需要微笑请跟着我就 刚刚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鞋子特大号。 嗯 啊， 今天选的每一首歌我觉得都能够跟今天这话题扯上关系。 你给我瞅瞅这个鞋子特大号和我喜欢你这 不是啊，就是说这个爱情也是就是 特大号 鞋子和脚的关系嘛。 哦， 是不是啊？这个鞋合不合适 你这么解释哎呀也对也对， 只有自己知道啊。 对、 嗯、 对对对对，李志帆，而且还有一个呢， 嗯， 自己鞋子只有自己能穿，从来不借别人穿。 对啊， 对吧？ 嗯， 切啊， 你了不起啊。 李志帆他说了，他说这个发了一条，这个给我们发了一图片啊、 嗯、 就是在这空间里边， 哎， 你知道吗，只有你一个人能看见这条说说，所以还不知道我喜欢你吗，我的姑娘。 哦，哇， 多么有心机的一个人啊。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也许他嗯好吧， 也许 我就不恶意揣测了， 也许他就是怕让其他女孩知道呢，将来在给别人用的时候就不好使了呢。 我没恶意揣测，可架不住你给揣测了。 我想我说你的想法呀，你看还就是昨天发的，还就昨天发的、 嗯嗯、 昨天就是晚上发的。 哎 哎， 希望已经 祝你成功吧。我们开玩笑呢啊、 嗯、 知道你就不会发好多人呢。 是啊是 啊, 啊 顶多艾特那么三四个而已。 希望那几个闺娘那几个姑娘都回复你了 对对 嗯, 嗯，接着来看啊，这个朋友说他也是发了一个图，他说呢，这个对方说的是，你没有必要每天给我发信息，这么多天了你也应该看淡了，原谅我的自私， 嗯， 就当我从没来过吧。然后姑娘坚定地回复了一个字，不。 我以为一个字好。嗯, 嗯，说明他还是在这个认定这个人还是很坚决的。 哎，李大大他说了，毕竟啊连个喜欢的人都没有啊， 所以聊这个话题让你伤心了， 怎么表白都不知道了、 嗯、 啊， 那你学着点呗。 对，先学出来，学出来之后、 嗯、 我觉得一定会有用到的那一天、但是这种东西我你是要说出真的是学的吧，还真是有些是学不来的。 嗯， 因为有些这种方式只适合你们二人去做。 没错 啊，来看看那个这个金岩他说了，喜欢就直接表白，大不了连朋友都不能做，做朋友有什么用，我不缺朋友，只缺你。 哎，我发现就是大家 哎，到最后这一句的时候，哎呀， 你甭说这被告白的人了，就我听到都觉得心头为之一动容啊。 嗯，怎么着呢？我给你联系联系，你也跟他表白一下， 不是 让我看看老姐姐是一般的，像那岁数的 老姐姐又不矜持了， 怎么 就不太合适。 那个岁数的一般都怎么表白啊？ 你看看这个岁数怎么不能告白？你看看， 哎， 嗯， 还真是这一张照片就哎呦特别的。 我觉得就告白啊什么都是爱情的开始， 嗯， 真正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细水长流的爱情还是要是这样的。 嗯，给大家讲讲， 老大爷骑着一个电动三轮车 啊， 然后呢背后带着老大妈 啊， 两个人呢手这个嘴里边还都拿着一根冰棍儿。 对， 哎呀 就感觉这画面特别感动，但是真的，如果是我的话，先提醒这个大爷大妈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您要不停路边吃完再走得了。 是 啊， 是啊。 但是这画面确实挺感人的。 嗯 嗯，陈大思他说：“你有女朋友吗？”“ 嗯， 没有。”“那你现在有了？”“ 这我跟你说吧， 这女儿 就是以我的这个理解哈、啊，我觉得这姑娘能说出这句话来，她一定是有破釜沉舟这样的一个勇气。”“ 对， 嗯。” 而且我相信是那种特别喜欢， 对 对吧？ 就是看似是很， 也没准人就主动型的， 就是主动啊。但是你知道，让姑娘主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嗯， 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神， 对 对吧？他能说出这句话来，他真的已经做好了，就是怎么说呢？ 鱼死网破， 破釜沉舟的这种感觉。 啊、高大元他说：“谈恋爱吗、 嗯？ 分手就跳湖的那种。”这太狠了， 对，不要逼人家，这个爱情也不能让对方造成一些负担哈。 情话趁他，我想挽着你的手去敬各位来宾的酒。 我刚才想说的是， 挺有意思， 对对对、 啊， 这个需要反应一下。 这还用反应？我想挽着你的手去敬来宾的酒，应该就要结婚了吗、对吧？ 但是我刚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确实就是沉思了两秒钟， 嗯， 想象了一下那个场面， 嗯。我记得好像刚才我看的还是听谁说的，就是有一个人就说嘛，说听说现在结婚挺便宜的，走啊，我请你。 哎呦， 挺好， 这都是高手啊。 对，高手。还有一个，刚才咱们不是这个发了一个生日快乐的吗？跑出这么一形状了。 对。 然后我丑穷，他说来晚了，我认识一女孩，为了纪念这个我在一起100天，男孩这个就在这个家周围跑了出一个心。 哦，这不单是心呐、啊，这是 I love you 啊！ 对，中间是一个心嘛， 对 对 对, 对 吧？ 哎呀，浪漫到极致了， 哎、真好，真好， 感觉我青春就白活了。 哎、这还真是， 嗯， 这其实也不费什么事儿啊。 谁说的？ 怎么咱就没想到呢？找一个广场就能把这字儿写出来。 嗯，但是浪漫只能够创造，不能够复制。 如果说还能给算出多少步来，这步数再有一个。真的哎，比如说99999步啊、 嗯、 这什么这个或者是这个就是有爱情什么1314，哎这就有意思了， 哎 下回注点意啊， 还给人挺高难度呢。我再看这朋友吧，他说的是、 嗯、 哎呀我几乎啊上班的有就是每天上班有3天会在不同的在同一个地铁站遇到他， 嗯 而且不管我是早10分钟还是晚10分钟都会碰到他，而且每次呢都是站在旁边一起等地铁，但是至今还没有说上话呢。他说偷偷拍了一个这个人的背影， 嗯 啊 还挺帅的， 嗯 这背影能看出什么？我哎呀太捧了。 那就不能当面去拍人家正脸吗？就我觉得他应该 不太合适拍正脸， 我觉得这姑娘肯定对这人有好感了，嗯 就是 就看这真的是不是一种缘分，还是说只是巧合。 嗯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心里边想的比较多啊， 嗯 大部分其实你坐过地铁上班吗？ 啊，坐。 你们没坐过地铁上班人不知道，其实有就是这车厢里边经常会看见 熟人熟脸， 不是熟人熟人 熟脸、 啊、熟脸，就是因为你们上班时间一样， 嗯， 住的地方又一样， 几乎是同步的。 哎，大部分时间其实有可能，比如说一礼拜能碰2次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嗯 啊，就是但是只是分你，比如你爱坐哪个车厢，但凡你俩都爱坐，比如我就爱坐最后一车厢，我就爱坐头一车厢，我就爱坐中间，慢慢的可能遇见的机会比较多的， 嗯， 对吧？ 但是在茫茫人海当中能够遇到、 哎、 这也是一件有缘的事情、 啊、 我们也希望这姑娘如果真的喜欢这小伙子主动的搭个话嘛， 对， 看看对方是不是单身， 聊聊 有没有可能， 对，又上班去呀？ 在哪儿上班啊？ 上班啊？ 原来你是老板呢。 对、啊、什么时候回家呀、啊、这是对、哎、咱们俩这个方式就别教人家了哈、 啊、 老年人的方式 啊 好吧，就咱们这儿有好多其实发来了特多照片，这个、 嗯、 实在抱歉不能一一跟大家说了，但是是什么求祝福的呀，这个求怎么着的、 嗯、 反正哎呦真是一个个都是年轻人， 都是漂亮姑娘， 都希望你们就是哎呀爱情顺利， 是 是吧、 嗯、 两个人这个早点走入婚姻的殿堂， 没错 是吧、 嗯、 都能早生贵子。 怎 么成一相亲节目了？ 挽着那个爱的人和他一起去敬酒、 哎、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能够相 相扶到老，最后就像这个老爷爷带着老奶奶一样吃冰棍甜蜜的生活， 相濡以沫吧， 没错、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 FM 九八